波兰的音乐家肖邦的作品《雨滴前奏曲》。刚才念的那首诗是来自宋朝的诗人蒋捷所写的《虞美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代，都有创作者为他们的四季写景。我说来听听适合今天天气的音乐，这是柴可夫斯基所写的四季当中的这段，描写的是12月的 Christmas。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为一年的四季不同的月份所写的小品，这首曲子描写的是十二月的圣诞节。在接下来过了十二月，回到了一月，天冷的时候做什么最好呢？我们来听这首《在火炉边》。Thank you. 火光跳跃，好像把寒冷的冬天都挡在外头，眼睛盯着火炉，仿佛进入了奇幻的世界。我们听到这是柴可夫斯基所写的一月份在火炉边，这是由库贝列克担任钢琴演奏。在接下来欣赏，每次听到这首 Tango 曲都让我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都有一种新的春天要来临的感觉。我来听日本的手风琴演奏家小松亮太演奏这首改编自1920年代的 Tango 舞曲。 你听到的音乐是来自小松亮太这位手风琴家跟比亚佐拉生前合作的音乐伙伴一起录制了一张专辑，重新诠释比亚佐拉以及当时流行的 Tango 名曲，有很多也是当时的 Tango 歌王 Carlos Gardel 的名曲。时间是下午3:25，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再继续要来听，这是一位来自北国的作曲家，他是当代作曲家，叫做皮里瑟斯。他的这首 Nevertheless 其实非常受到欢迎。听到这些来自北方的音乐家，他们的音乐面仿佛都可以听见在冰雪之中那种透明的光亮。欣赏这是由基顿·克莱曼带领他的波罗的海弦乐团的演出。 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4点钟。就在刚才放那个 Nevertheless 那首曲子的中间，我们今天的客人纺织机之友金坐在我旁边了。这两个男生，其实还有一位中提琴手还没有过来，但是小提琴跟大提琴都已经到了。让我们欢迎完弦四度这两个音乐家，分别是黄伟俊跟叶俊麟。Hello， 你们好。 Hello 等一下，因为我刚刚在已经在录音室待了一个小时，所以我比较先问外头天气如何。 哎，外头天气就是风雨交加啊，没有了， 真的吗？ 就是飘着细雨这样子。 有 对对对。 哦，好的，然后非常冷，对吗？ 对，还蛮冷的， 超冷。 而且我知道你们今天带你们的乐器来， 是， 然后好兴奋哦，就是我们在录音室现场的演奏，等于是可以让听众知道说弦乐器的魅力在哪里。那我很好奇，因为我们刚才在广告前听的是 Gidon Kremer 跟他的波罗的海弦乐团。 是， 那我觉得他也是作为一个小提琴手组成了一个乐团，然后他不断开发新的曲目。 是， 然后我觉得像完弦四度，好像团长你也有类似的想法吗？ 是啊，我们也是希望透过创作以及一些演奏上的一些实验吧，然后也有点像开拓自己的视野这样子。 所以伟俊，你自己就是学的就是古典，就一开始就是学小提琴吗？ 对，我一开始就是学小提琴，小时候开始。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岔出去，觉得说我不要只拉以前人拉的曲目？ 其实是大概高中的时候开始哦，就是应该算是迷上了爵士音乐吧。对，那时候开始就会听比较大量的听一些爵士音乐，但是真的比较确定说想要用小提琴来走爵士音乐的方向，其实也是在大概大学快要毕业了。对。 爵士乐跟古典音乐的不同，就是为什么会让你就是从古典音乐变成迷上爵士乐？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听爵士乐，然后知道它是一种即兴的音乐的时候，真的只能说是，整个人都被吓到，因为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对，因为当时只是觉得这样子的音乐怎么可能不是事先写好的？那其实后来在听的比较多之后，然后搜寻到一些资讯，才发现说，好像其实它是有可能做得到的。然后自己心里就会有一种渴望这样子。对。 所以像爵士乐就是他们可能有个 standard， 然后但是中间的各种情绪或是表达即兴都是乐手当下的决定，对不对？ 是的，对。 我知道在这张你们的专辑里面，《Miraculous》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曲子，你就特别提到，你觉得这个作曲家他的音乐在那个时代其实就跟同年代的 Gershwin 是一样的意思。 对。 要介绍一下这首曲子吗 ？OK， 这首曲子叫做《葛公私语》啊。那么其实是有一次蛮偶然的看到一个以邓宇贤我们台湾的作曲家邓宇贤先生为背景的一部电视剧，那在这当中就很自然听到一些邓宇贤先生的作品，那我就会发现邓宇贤先生他写的旋律其实那个转音的感觉会蛮像蓝调的。那时候就自己想象说的话，如果他跟同时代然后在这个大海的另外一端的这个盖希文先生认识的话，应该他们也会成为这个惺惺相惜的朋友。对，所以有点像创作这个曲子，然后想象一个超时空的这个友谊这样子。 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曲子，就叫做《葛公私语》，这也是向盖希文跟邓宇贤先生致敬，来自完弦四度的黄伟俊的作品。 是黄伟钧的作品《葛沟私语》，来自外弦四度的最新专辑。这是向 Gershwin 跟邓雨贤致敬，这两位作曲家在同一个时代，他们音乐好像都有演点蓝调的感觉，也的确，我觉得那时候很多音乐家应该就已经开始受到爵士乐的影响，对不对？ 我是觉得蛮有可能的。对对对， 该说是显然是啊，他们在纽约啊，然后听了很多类似这样的音乐。 对，爵士乐以及蓝调，因为他其实，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就是他其实还是会被归类为一个古典的作曲家，但是他的作品里面其实是很多的这个蓝调以及爵士的元素。对。 所以那个你要给我们示范一下，因为伟钧已经把小提琴拿起来了。我觉得比如说你是古典出来的，古典底的，然后但是跟爵士小提琴手就是两种功法应该是很不一样嘛，就你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吗？ 好，我试着 给它拍起来。 好， 我现在打开我的手机。好，你先示范吧。 好，我试着用同样的一个乐句，然后让听众朋友们听听看。 好。 可能会是大家比较习惯的弦乐的声音，但是如果是爵士演奏法的话， 完全不一样。就是多了的东西，比如像切分的或者是其他的。 对，就是这两段旋律如果写成谱的话可能是差不多的。但是比如说第一种演奏法的话，可能就会大家会觉得这个整个旋律线是应该说相对之下可能比较圆润一点。 对， 比较长线条，然后每一个音符的这个应该说都比较长一点。对，那第二种比如所谓的爵士的比较爵士的风格的话，可能我就会强调一下它的，比如说刚才光下说的这个切分音，或者我们会说律动的部分啊，我会试着让它再跳出来一点，对，然后音符跟音符之间会有一点拖泥带水这样子，对， 也就是你看到同一份谱，但是就爵士的奏法上来说，你就可以用另外一种诠释， 是的， 那这个诠释是自由心证，还是其实它也是有一个规律存在的？ 应该说它其实还是有一个规律，因为它毕竟是在这个一个历史漫长的历史之中演变出来的一种风格，对，所以它其实还是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对。 因为你突然唤醒我的记忆，我以前曾经去学过算是爵士的乐理课， 哇， 的确我什么都没学到，所以我只是突然想起来，的确就是看着五线谱，老师就说你就看着五线谱，但是你就是要奏出爵士的技法。 是 我当时真的很难理解，因为我就是看古典的五线谱，我不懂哇，为什么每一个都要转换成另外一种音乐的形式，这很难。所以从古典转到爵士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对， 也许其实我才疏学浅，但我知道像中国的古琴，他们也是看着。他们的谱也是非常可以自由心证的，然后跟你的段心境跟当时的感受，其实都是可以做一些互相交融跟流动的。 对， 好像音乐就是这样子哦，这样不一定就是照着一板一眼的那个规律在演奏。 是， 我突然有感而发。好，下面这首曲子要放的是大提琴手俊麟的作品，我们来听《奇幻旅程》。你要先介绍一下这首曲子吗？ 好，这首曲子呢是大家好，我是叶俊麟。介绍一下，就是这首曲子呢，其实是在我做梦的时候听见的声音。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做梦、打电动跟看漫画，为什么？是因为 履历表。 也不是履历，就是因为他们这个三样东西，它是无限想象空间的一个启发。因为想象就是我们的创造力，就是我们的攻击力。我只能这样讲，因为有了创造这个东西，我会觉得很多东西就不会被拘束。然后这个就是我梦中里片段的记忆。好比说是拼图一样，每一片拼图都不一样，但是拼起来的时候又是完整的一幅画。 对，这首歌有这样子的意思。 好，我们就来听喜欢做梦打脸的、看漫画的叶俊麟他的作品《奇幻旅程》。奇幻旅程选自完全四度当中这首Miraculous 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算主打曲嘛，放第一首就是主打， 是的 我不好意思讲 作曲者是大提琴手叶俊麟。我刚刚就来的时候看到俊麟的那个脖子上有那个串珠的项链，我就问他是不是有原住民血统，就你真的有？ 是然后我是台湾族，然后我的名字原住民名字是 Jiro。 对 哦，所以你的英文拼音难怪就是 JIRO。 对， 所以你是台湾族，然后但是你是在部落里面在上学吗？就开始学习弦乐，还是其实你是都市型的原住民？ 其实我是都市原住民。 好吧 因为都市比较多接触的资讯，对，比部落比较多一点这样，所以然后父母就把我们带上来。 而且我们真的一直就觉得原住民的音乐天分我们都无法比得上的。 也不用这么说，大家都很厉害。对，别这样说。 对啊，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大提琴呢？ 哦，其实我一开始选是二胡。 嗯嗯， 对，我是学中国乐器，然后结果之后被老师 挑，你是直的 拿的，对，是直的拿的。然后之后挑到大提琴，然后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之后拉大提琴拉久了以后，就发觉大提琴的温暖，它的声音可以就是打动我的心，所以就越学越快乐这样。 嗯， 对，所以才选择了它这样。 了解，好像你跟一个乐器的那个缘分，真的就是你从不知道哪，你可能本来学的是 A， 但有一天你接触了 B， 发现你更喜欢 B。 当然了， 就是那种就我就爱上了，然后 对吧、爱这种东西以后是一种感觉。 是哪一首歌？这三位完弦四度的乐手今天要来都已经到齐了，刚才来的是第七，也是中提琴手 ，Hello。 大家好，我是地 琴。好好美的中提琴手。对啊，地琴中提琴，我觉得一般人就是对于中提琴的音色可能就是不太确定，因为通常最突出就是小提琴，那大提琴当中就是很低音的，那中提琴的声音听起来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中提琴听起来就是性感。 耶、 说得好，真的吗？这是你选择他的原因吗？ 是被骗的， 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其实一般人都大概选乐器只认识小提琴跟大提琴，所以在很小的时候选乐器基本上应该都是这两个乐器为优先，而那时候年纪很小，其实基本上也不是自己选择，那是妈妈很喜欢小提琴的声音，就带我先学了小提琴。然后因为小时候也就傻傻的，到小学好像五年级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因为我小时候长得跟现在一样高，就是长起来放的那种，然后老师觉得哇你好高哦，然后其实乐团最缺的就是中提琴， 对， 就说那要不要来试试看玩中提琴，我那时候也觉得哎好啊，反正都没人玩，那我去玩应该感觉会蛮抢手的，所以就选择了中提琴。 小时候就这样气质心的，那么厉害。 我自己乱加的，小时候不懂。 我就是因为中提琴它的 size 其实看起来就是比小提琴大一些，所以我觉得你很高，所以可以拿这个比较大的乐器。 对，就手比较大。 但是其实中提琴我知道很多民俗音乐里面，比如说东欧的民俗音乐里面，也常常会有中提琴的音色，感觉它拉起来好像就是比较那种民谣味道比较重，有一些啦。 对 啊， 好像还蛮强烈的那种特色。 哇，我今天请到这三个音乐家好难得，录音室里面那个充满欢笑，他们带来他们的最新专辑，然后你们今天唯一没有来的这个第二小提琴手他也有创作，因为你们这张专辑都是四个团员分别自己作曲，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们是决定要出张专辑，所以大家各自回去写嘛，是有一个企图心，还是其实平常就已经在陆陆续续写？ 对，其实有这个企图心，那平常也都陆续有在写。对，因为 两个都说中了。 对，我们从应该说从第一两年前第一张专辑出版完之后，大家就希望就是下一张专辑可以四个人的作品都在收录在其中，这样子。 所以你们的专辑就是上一张就得过金音奖最佳爵士专辑，然后也入围了金曲奖，所以真的是很大受肯定跟好评的。 对，谢谢。 不好意思，被你发现了。 新的专辑就是四个团员，大家都有自己的创作。我们来听今天没有来的刘伟欣，他写了一首曲子，我觉得还蛮适合今天的天气。这首曲子就叫做《睡雨》。 欢迎来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4:30，我只能说声音纺织机来到节目的人真的是各种音乐都可能，因为上个礼拜来的是伍佰老师，然后这个礼拜是完全是玩不同音乐类型的完弦四度乐团。我刚刚还跟他们讲说，我们前几个月我在路上遇到一个算是街头艺人，但是他是来自日本，他玩的是手碟，这个乐器好特别，就很像那个锅子倒过来，然后是一个新的乐器。音乐就是这样子，然后从小学古典出发，但是我们可以到很多不同的地方，然后去接纳很多新的事物，然后变成自己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也是你们在做的事情吗？对啊，我想问一下团长，我刚刚就问说你们是怎么认识，怎么组起来？因为弦乐团，乐团而且是四重奏，每个人的气质风格跟兴趣其实都要很密切相关才行。你要讲讲吗？ 觉得团员们来讲讲好像 比较 OK 是不是？ 对啊，俊麟怎么认识大家的？ 那时候我要去上一门课，然后那时候刚伟俊老师在教那门课，然后我就这样认识团长的。然后结果呢，有一次在路上走路的时候，我刚好跟他去捷运。他又说：“俊麟，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我说：“老师，请说。”他说他想要组一个弦乐四重奏，然后有这个计划在进行，然后愿不愿意我这样参加？其实我心情非常的愿意，只是不好表现在脸上而已，我只有微笑。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契机，然后我就参加了完全四度这个团体。还好有捷运呢，不然不会遇到。 对啊，那你觉得就是参加乐团有什么不同？就是这个乐团跟你参加其他乐团有什么不一样？ 不同哦，非常大。因为我本身是戏曲学院，我是学戏的。然后因为在戏曲伴奏，然后还有国乐这样子，然后直接跳到爵士乐这一块，就是它的灵活度要非常的高。这有点也像戏曲的东西，灵活度要高。也是演奏当下的情绪，但是这个爵士乐是演奏我们当下在拉的情绪，可是歌仔戏有时候在演奏的时候是要衬托出演员。对对对，是这个样子。 了解，所以你就是要有点像眼观八方这样的，耳听四方，就是都要注意台上到底在干嘛，然后你的音乐出去跟他的互动是什么。 是 好啊。那个第七，快点，美丽的中提琴手。 认识我跟伟俊其实认识蛮久的，大概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开始觉得爵士乐很好玩，所以就在玩爵士的时候就认识伟俊。可是后来我们再度一起合作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拉流行乐。对，那拉流行乐以后，那算是一个 tour 结束以后，我们也就比较没有见面。结果就某一天坐捷运的时候， 就是捷运。 对， 对，感谢。 对，台北车站，我下那手扶梯，然后就一个陌生男子走过来拍我，就说伟俊你也在这？他说对啊，然后我们刚好是坐同一个方向淡水线，然后一坐下来就说弟弟，我最近写了几首曲子，然后是要弦乐四重奏，你有时间要不要一起玩？我说好啊。那个时候其实就觉得可以一起玩就很好玩，就立刻答应，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 陷阱。 对，然后一直到现场发现哇，这两个就是小提琴大提琴我都不认识，然后要开始玩一首就是我们那时候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 Let's Play。对，那时候就拉这首曲子，然后觉得天啊，太好玩了，太有趣了。对啊，跟以前拉古典弦乐四重奏的那种情绪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团长总是在捷运上找 徘徊。 对啊，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伟俊你在比利时学爵士乐，然后原来你的老师就是吉宾凯雅他们， 是 对不对？ 对， 因为我刚刚就在说，因为凯雅吉宾凯雅是台湾非常厉害的爵士乐手跟老师， 对。 然后凯雅在去比利时之前，他就是帮我录完我的第一张专辑才去，对啊，所以就觉得哇，现在好吧，也许他的学生也大了。 所以你在比利时的时候是过什么样的生活啊？好好奇哦。 哦，其实很潮湿的地下室练习，对，因为有时候晚上想练琴，可是又怕吵到邻居， 嗯， 对，会躲在地下室这样。 好，听起来好悲伤， 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对，我本来想到是哦，你一定会说什么比利时的巧克力啊，会什么的，但是不是这种都是。 哦也不错啊，比利时的啤酒、巧克力也还不错。对对对。 所以。原来爵士乐的这个练习养成也是这么就像晋级鼓手那样子吗？也是压力很大吗？ 嗯，我对我前几年的真的是像这样，不过也没有到那样子流血的地步。对，那就是可能会有流泪的时刻吧。 嗯嗯， 对对对对， 啊，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学回来以后就想开始做自己的音乐啊。我们今天请到完全四度，他们都带了他们琴，好棒哦。这个木头的色泽在录音室里面好漂亮哦。我们来听听，就是小提琴、中提琴跟大提琴，你们来做一首你们第一张专辑里面的音乐，对，嗯，现场演奏。 One, two, one, two. 好精彩的现场演奏，我们听到是完全四度。他们刚才一面在演奏的时候，我一面在侧拍，然后等一下那个传上往那个 Facebook 上面去，让大家看看你们在演奏时候的样子。我们来听，就是美丽性感的丽琪中提琴手，你的在这张唱片里面有一首曲子叫做《蔓延》，你要介绍一下这首曲？ 好， 他有特别强调中提琴吗？还是其实没有，就是用弦乐四重奏概念去想？ 对，也是用弦乐四重奏的方式，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要从英国旅行回台湾，所以这首曲子其实是在飞机上面写的，因为常常。到处旅行，我觉得旅行对我来讲是一个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待在那个飞机上面的那个空间，我都觉得那个空间有点神秘跟特别，因为就觉得离地球表面非常遥远，可是它又是在这个宇宙里面。 嗯， 那所以随着那个飞机越飞越高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哇，就是自己好渺小哦。就觉得其实我们人类真的好渺小，其实很多就是以前在地面上跟很多人或者是发生什么事情，你有时候会为一些小事所困扰，就会觉得其实根本没有那么的重要。然后同时又会联想到说，我们人虽然很小，可是其实人集结起来的力量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地球，就是现在最近大家常在讲的一些环保议题，就觉得好像每个人只要愿意去改变，集结起来的力量也许就可以拯救这个地球。所以觉得这首曲子是蔓延，所以就会觉得人跟人之间互相连接起来，可能一个很小的影响力反而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改变。 你说那种坐飞机感觉我也有哎、欸，我常常就觉得我自己都叫它高空魔力，好像就只鸟你离地表不到几千公尺以上、嗯，你想事情方法就会改变。 对。 对啊，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种，好像每次坐飞机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感觉。我们就来听，这就是第七他在坐飞机时候想到的一首音乐，变成了一个弦乐四重奏，来听听看。 听到这首精彩作品是来自完弦四度当中的中提琴手叶蒂奇的作品蔓延，这是他在飞机上面想法，好像从高空看地球真的会不太一样的，有时候是忧心，但有时候却好像是快乐的，有时候是有希望的。我在想说，作为弦乐手，我看到你们会觉得蛮感动的，就是学音乐，然后从古典这个地方离开一下，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对组了一个乐团，然后到处去巡回演出，你们对于自己的音乐是充满热情的，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好棒哦，因为这就是音乐来的地方，就是人的感情，对不对？对啊，那团长要讲一下你们接下来的行程，是三月以后会有一些公开的演出，对不对？ 对，大概三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去台中、台南以及高雄，都会有一些都有安排演出。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知道我们演出的讯息的话，可以来我们的 Facebook 的这个粉丝专页。对， 完弦四度 是， 所以大家一定要问说为什么是四度？ 其实当初想到这个名字，是因为四度它其实是一个音程，音符跟音符的距离。那四度音程其实，在爵士的这个发展史上，大概60年代，它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转折，就是因为开始大量的运用以及去注意这样四度音程所开发出来的新的和声的效果，所以爵士音乐的在作曲上以及演奏上，其实都从那个年代开始都开出很多非常美丽的花朵，这样子。 四度给人听起来感觉是如何的？ 四度给人的音程听起来。 为什么到60年代才？ 哆 发哦，了解。 对，就是这种。那它跟我们比较习惯的哆哆咪嗦这种三度音程，就是相对之下，它会好像延伸出去了一些这样子。对， 就是不是这么理所当然的。 对。 然后有一些错开，然后就是好像听起来却又是合在一起的。 对。 怎么到60年代大家才发现这个效果？就不同的，可能不同的时代，真的就是会有他们喜欢的新的音色或音程， 是 或者是对啊不同的表现方式。所以团长就是用这个概念开始去找了。三个人在监狱，都在监狱上找到 了。有一个是在公车吧？ 伟 星，我记得是在公车。 没有 了，哦，讨论者，他就乱讲了，被我猜到了。 然后那你要再讲讲，就是如果说听众大家想接触爵士乐的话，因为我们大部分是听古典音乐的，当然我们12点以后完全是爵士乐的世界，但是这个时间我觉得是很多听众，比如说在车上啊，他们会听，很多人都是从听古典音乐来的。那你对于想要开始听爵士乐的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 想要开始听爵士乐的朋友吗？我会觉得可能这个。应该说可能心态上可以这个放轻松一点，对，因为比如说自己在教学或者是说在演奏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朋友们，他会觉得说哇，好像爵士音乐要即兴，然后我们要听好像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我就跟他说，其实先我觉得大家先不用把它想的这么可怕，因为其实就以我自己来讲，我一开始其实也是完全把爵士音乐当背景以及情调音乐在听的，对。那我觉得心情放松之后，很多这个美感上的体验，它会好像，我觉得好像那个美感的神经，它会自己运作的很自然这样子。对， 所以就是不用太大压力，不用那个衣着整齐坐在沙发前面，轻轻的摆下一片黑胶，不一定要唱，就是可以因为跟古典乐很不一样嘛， 是。 对啊，古典乐其实，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是把古典乐当背景，但其实古典乐它在某一个时期，它的确就是有严肃化的倾向。 是。 然后爵士乐好像出来有点颠覆了这些东西。 对，一开始就很率性这样子。 那那个我们最后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来听同样是你们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展翼，这是韦俊的作品， 是 你要讲一下这首歌吗？ 好的，一开始创作这一首歌的时候，其实是 应该说自己有点想要挑战一下这样子的风格，因为这首歌我们尝试的是灵魂乐的节奏感，灵魂乐的风格。那对于完弦，就是我们都是弦乐器这样子要演奏啊，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玩的一个挑战，对，所以创作这首曲子。那后，然后我后来把这首曲子，就是寄给我们的好朋友啊，歌手石英英，对，那我就告诉他说，你可以听听看这首歌给你的感觉，那如果看你的感觉是什么，那希望他可以为我们填词，对，所以后来这首歌曲的歌词是这样子来的。对，所以在这首歌这首曲子当中，大家会听到除了完弦之外呢，还有石英英的演唱。 有，因为其实我一直在找 credit 说这个歌手到底是谁 啊？ 里面有 guest musician 嘛，对不 对？ 对 对。 然后其中就有石英英， 对， 就是他的 vocal。 是， 好啊，那今天真的很高兴完弦四度来节目当中，今天来了三度，但是还是好精彩哦。对啊，然后也希望你们在接下来音乐路上，我觉得看到他们那个眼中闪耀的热情，就无辜的眼神，我就是心动了，要继续加油，谢谢你们，要继续，下次有机会再来节目当中， 谢 谢， 谢 谢， 谢谢， 拜拜。 Be brave, never feel afraid, friend. around the fence, and I know I can venture into the wild. Set sail across the ocean, so blue and so white, and I can survive. So you know.